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并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46章，橘子皮。临近过年了，大街小巷的都挂上了红艳艳的色彩，新年的气氛昭然若揭。平日里放着流行歌曲的店开始循环播放和新年相关的歌曲，街道上几乎人人脸上都挂着喜气洋洋的神色。因为快过年了，所以市中心反倒是空出来，不少外来打工的都回了老家了，往日拥堵的早晚高峰如今也能顺畅无比，把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大大缩减成了半个小时。李琴叔从家到公司走得很慢，一路上非常悠闲地欣赏着空落落的市中心，有种别样的感觉。他们公司也已经放假了，不过昨天晚上突然接到手底下带着的一个作者的新闻，所以打算去公司拿点资料，趁着这个七天小长假好好研究一下接下来新书的宣传计划。做主编就是这点不好，什么都得懂一点，什么都得亲力亲为才能够放心。李琴叔拿了东西锁了门下来，接到来自林芝的电话。 秦叔， 林芝的声音微微压低，似乎是带着几分喜悦地问道， 有时间吗？ 怎么？ 今天我拿到了我哥们给我的两张赛车入场券，听说过年这段时间挺热闹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 嗯，合法的吗？ 李秦叔有些好奇地开口询问。 嗯，这边一个俱乐部，合法的，上面批准了成立的，听说还能赌输赢。 好，你待会儿把时间地点发给我。 林芝应了声，两人挂断电话。林芝没一会儿就把时间地点发过来了，地点是在郊区的一个挺大的场地。李琴叔之前去那边泡过温泉，环境还挺不错的，正好当时去放松一下。不过在出发之前，先得把作者的宣传计划写出来。回去的时候，李琴叔的步伐就加快了，在电脑前整整折腾了一整天，才把东西给折腾出来，发给了作者。关上电脑，哎呦，他捏了捏自己酸疼的肩膀，这才发现，林芝在半个小时前告诉他自己已经出发了。李琴叔拿了钥匙出门，准备自己开车去，却不想叮咚一声，电梯门打开了，竟然和原子峰对上视线了。好巧不巧的，原子峰也是约李琴叔去看赛车的。当他得知李琴叔也要去看赛车时，眉头狠狠的一皱。林芝约你去的？ 对。嗯，怎么了？ 你们俩这关系还真是越来越好了呀。怎么，是不是打算看完比赛就住在旁边的温泉酒店？是不是还打算一起泡一下温泉啊？秦叔，你可真行，你跟谁都能泡温泉是不是？ 你什么毛病？ 李秦叔有点无语啊，不想跟这人坐同一台电梯，于是扭头就走。却不想他刚一转身，原子峰就支出只手来挡住他了，紧接着结实的手臂一下揽住了他的腰，把他从电梯外勾了进去。李秦叔被原子峰压在墙上，彼此之间的呼吸都清晰可闻。原子峰愣是凑得更近了一些。 我也去，一起。 谁跟你一起啊？ 李琴叔挣扎开来，推了他一把。 站旁边去啊，别靠我那么近。 原子峰笑了两声，发现李琴叔的耳朵微微发红，禁不住收回视线，也有些不太好意思地看向电梯缝。 俩人尴尬地站到电梯开门，然后一前一后地往外走去。袁子峰是开了车过来的，在他的死缠烂打之下，李琴书被迫被他拖上了车，还坐在了副驾驶上。袁子峰启动了车，调好音乐播放，这才开口道：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好像也是差不多这时候，咱俩去泡温泉来着？ 那段时间应该是两人之间关系最好的一段时间了。暗潮涌动，但李琴书一直都克制自己，不让自己陷得太深了，因为怕被伤得太深。本来就因为和厉雨锦的分手而有些承受不住，后来更是知道袁子峰接近他的真实目的。现在李琴书的心情反倒是平复了不少。如同袁子峰所说的，他一个人独处的生活也能很好，根本没必要再给自己余生多一个人。如果遇到了，那自然是缘分，如果遇不到也就算了。李琴书收回自己飘忽的思绪，淡淡道： 记得。 袁子峰得到他这么冷淡的回答，突然有点不知道该继续说些什么，只好是沉默下了。车程总共两个小时，有一个多小时李琴书都在睡觉，后面半个小时他醒倒是醒了，但有点晕车，脸色苍白地看着窗外一直不说话。袁子峰也是偶然侧头看到他的神色，这才察觉到他不舒服。 你怎么了这是？ 没事。 晕车？ 袁子峰在路边把车停下，拧着眉头看了他一眼。 是不是？ 有一点。 我给你剥个橘子啊。 袁子峰顿了顿，从后排座拿出来一个橘子开始剥。 小时候我晕车啊，每当那种时候，我妈都会给我剥个橘子闻着，就能好受不少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。 橘子皮里面的橘香油物对晕车有缓解功能，所以不是心理作用。 知道了。 袁子峰面无表情地把橘子皮一下捂住李琴书的嘴，皱着眉头道： 如果要票选破坏气氛奖，李琴书，我跟你说，你肯定是第一名。 我只是在回答你的问题。 算了，谁让我喜欢李琴书呢？那就只能忍着了。 接下来的时间，李琴书一直用手捂着橘子皮，晕车的感觉果然好受了不少，两人之间的气氛也逐渐的缓和下来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